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目前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12到10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他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他是想要把妻子的头当作一顶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去。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是一部畅销欧美市场30多年的心理学著作，作者是著名的神经认知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被称作是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在书中他讲述了这样的一些病人，有的人可能无法辨别人的脸，但却是音乐天才，有的人可能无法控制身体的抽搐，却有着天才般的节奏感。嘉宾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波博士，中信出版集团《错把妻子当帽子》编辑孙宇女士。《错把妻子当帽子》谈人类心智活动的复杂和奇妙，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和人生。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科普的内容。那么这是一本啊，应该说畅销了几十年的科普书，名字叫做《错把妻子当帽子》，而这本书的作者呢，也是非常鼎鼎大名的，被称作啊是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错把妻子当帽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专业人士，对精神以及神经疾病，大家注意我为什么说精神以及神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有着非常了解的王波博士。您好，王波博士。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专业人士，他不是研究精神和神经的，他是研究出版发行的，他就是中信出版集团，也是这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的编辑孙宇。你好，孙宇。 刘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就是他们两位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哎，说到了这本书，我想作为普通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错把妻子当帽子，错把妻子当帽子，这妻子和帽子的区别 怎么说它也是非常大的，怎么会能够把错把妻子当帽子呢？一谈到这本书的书名，可能不少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啊。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这句话是真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成立的出现的，还是说就为了起一个，哎，这事儿孙宇最懂啊？有的时候出版方为了起一个名字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标题党啊，这有噱头，说起这名字这书就好卖。到底这书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啊，两位专业人士的介绍。王波博士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好的，好的。其实从专业的角度讲，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出现。我们的大脑呢，对这个物体的识别、面孔的识别是一种基本的功能。我们不仅能够识别不同人的面孔，我们也能识别不同的物体的形状和它的属性。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讲，他自然可以分辨不同的人的面孔，熟悉的人、陌生的人和不同的物体，甚至知道他们使用的属性。那么萨克斯博士他在他的作品里面提到的这个患者皮博士，他能够把妻子误认为帽子，在离开他的诊室的时候呢，试图揪着他妻子的头发，想把他妻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实际上他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他的确失败了，在辨认妻子的面孔的这个能力上，他彻底的失败了，他没有认出那是他的妻子。那另外一方面，他还有严重的物体辨认的障碍，所以他把没有认出来的妻子，反倒认成了他最想要戴到头上的帽子。所以这是揭示了两种在他身上发生的严重的知觉障碍的情况。 实际上错把妻子当帽子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的，是的。 所以这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这句话啊，咱先不说书名是怎么得来的吧，这句话 是真实的呈现。哎，接下来啊，孙宇，我们知道这本书呢是一本引进版的书籍。 对， 有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国内读者的阅读，比如说引进版的书籍呢会修改，像插图会修改，像这个篇幅内容也会调整，有的时候书名也会改一改。哎，那 这本书啊已经畅销了30多年了，它在国外的时候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本书它在国外的名字就叫错把妻子当帽子。特别有意思，因为刚才跟王波博士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一本书实际上讲了24个神经失序症的这个病例，这24个病例全都是萨克斯医生真正接诊过的真实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些文章是之前发表过的，它可以说是一个文集，是一个案例集。所以说错把妻子当帽子其实是这里面最著名的一篇。对，所以说是用一个文集里面最著名的一篇当做这本书的书名，它也是畅销欧美世界三十多年的这么一本书。 我们刚才了解到了这个书名没有变化。 对对， 孙宇是改书名特别不好改是吧？ 这个书啊其实在中信已经是第3版的出版了。对，之前我还没有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对这本书是有一定的印象，我刚才跟王波老师也聊过这个事儿。我还看当时我觉得，哎，这个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个很有意思啊，这说的是什么呀？是不是一个小说还是一个感情故事啊？特别的好奇。所以说当我再去做再版的时候，我还是想用这个作为书名，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你们洪总、你们乔总经常听这节目，也经常做这节目，他们要听到他们把这个书交给了一个在开始接这工作之前对这个书不了解的人，你是给自己挖坑是吗？ 我是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非常感兴趣。我一开始做的各种产品都做过，后来我就觉得，哎，我觉得这科普真的特别棒，所以慢慢就转向这块了。 终于补回来了。 对，谢谢。 但其实这里面也很难得。我也做过几年的科普，读过一些科普的著作。很少有把书名起得这么引人入胜。哎，看到这个书名我就有一种冲动，我想去了解这本书里面讲述的故事是什么。 您是夸这英文版原文版本的名字呢？ 哎，刚才真的是开玩笑啊！说到这本《错把妻子当帽子》，我想现在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书名，也对这本书的历史啊，有了一点点的了解。刚才孙宇特别说到了这本书呢，其实已经是在中信啊再版了。那么想问一下孙宇啊，为什么要再一次再版呢？因为其实之前你不是说过了吗？已经出了好几版了， 两版了，对， 对对，两版了，这应该是第三版啊。 对， 为什么还要再出？叫我觉得再版，所谓的再版一定是和之前的有变化，都已经有两版了，为什么要再出第三版的再版呢？ 当然是因为它还有市场价值，它因为一本好书它的生命力是持久的，它能够在欧美世界畅销30多年，我觉得它应该也在中国市场至少可以驰骋个30年以上吧。 刚才呢我们是听了孙宇的介绍，其实也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透露一下，这本书的再版和王波博士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正是因为王波博士看到了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样的一个标题，他也是标题党，然后一下就把他的冲动给勾起来了。在后期啊，在第三版出版的过程当中，王波博士其实参与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对不对？那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您做了什么让这本书啊，我觉得不论是封皮也好啊，还是内容还有文字啊，都是让大家拿起来觉得啊非常精致的一本书，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呈现给读者之前啊，您都做了哪些的工作呢？ 其实我想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用我自己的视角呢去理解这个书的内容，体会它的这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本书里啊，它从章节目录上来讲，它分为了几个不同的部分。包括体现这个能力不足的缺陷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后面的三个部分呢，其实主要讲的是一种能力的亢进啊，就是我们认知的功能不仅能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导致不足，它也能够因为疾病导致过分的强烈。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其实是二者特别融洽的一种结合，就是看似智力有缺陷的孩子或者年轻人，他们实际上也有非常超人的一面。那么整个书的结构，从我们大脑最神秘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到底体现的是一种竞争的能力还是一种拮抗的能力。那么到底是不足是缺陷还是过分是缺陷，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前期能做到的最多的事情呢，就是努力的去理解作者如何将这24个病例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他的思路和用心。 刚才王波博士啊，我说其实想问问王波博士，给这本书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王波博士太谦虚了，他不说。那他不说呢，我就替他来说一说吧。王波博士呢，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磁共振脑成像中心的副研究员，得了好多好多奖，特别多的行我就不念了。然后呢，比如说像什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第一批会员等等等等，不再赘述了。我就告诉大家，告诉听众朋友，当我们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以后呢，中信的从策划编辑也好到他们的宣传编辑都说这是一本特别特别好的书，然后一定要找一位特别好的科学家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因为以往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书籍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责编来讲的，或者是一些他们专门做宣传的人来讲的，虽然讲的很好，我说的是语言表达能力啊，但是呢他把那种科学的精神啊，还有呢这本书里面可能他会讲到这本书里面一些医学名词可能会让大家晕了，这个时候呢中信出版集团就找到了王波博士，说您看您能不能抽个时间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来讲一讲这本书啊。当时联系我的那位工作人员说，联系到王波博士，王波博士说行，我虽然特别忙，但是我还是愿意来讲这本书。哎，当时怎么就这么痛快啊？那么忙的情况下，怎么就这么痛快的来说要来讲这本书呢？ 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吧。第一，我个人是对科普非常热心，虽然现在可能个人的时间精力上都有压力，但是只要在研究所里或者在协会里面有一些科普的工作、科普的任务，我都会出来承担，经常给一些高中生甚至小学生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科普，所以我自己是有原生的动力。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因为这本书，当时孙宇跟我谈，他要让我读一读这本书，他说你一定会喜欢的。我其实当时还有点犹豫，有点怀疑，因为不好意思，很久都没有读过书了，我很难相信有一本书能让我一下就 就被吸引住。 我觉得今天我们邀请的节目嘉宾两位都非常坦诚。第一位呢，他做书的，然后在节目里面说做书之前没看过这书，不了解这书。第二位呢是做科普的，推荐书的，他说他好久没看书了。今天我们这个错把妻子当帽子的这两位嘉宾组合叫坦诚派， 大实话。 对，因为现在的自媒体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很多信息的获取呢，都是开始快餐式的获取。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啊，您太忙了，而且很多的不论是工作的内容啊，还有科研的项目啊，还有好多的团队需要带，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的书特别特别多，图书市场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好书真的挺少的，有时候觉得看书耽误时间，对不对？ 对，但是这本书我一拿到手里，我连续读了两遍。 哦，太好了。 所以现在我对他章节，对他的24个病人的大多数，但差不多都在头脑海里面已经 非常熟悉， 对，构建出了一个图谱。对， 所以孙宇，你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也是责任编辑，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评价以后欣喜若狂是吧？ 我也很欣慰，对，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真的能够得到专业读者这样的认可，我真的特别开心。 谢谢 谢谢谢谢。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他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他是想要把妻子的头当作一顶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去。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是一部畅销欧美市场30多年的心理学著作，作者是著名的神经认知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被称作是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在书中他讲述了这样的一些病人，有的人可能无法辨别人的脸，但却是音乐天才，有的人可能无法控制身体的抽搐，却有着天才般的节奏感。嘉宾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波博士，中信出版集团错把妻子当帽子编辑孙宇女士。错把妻子当帽子，谈人类心智活动的复杂和奇妙，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和人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啊，来分享一本我们认知领域学科的科普书籍，就是书名叫《错把妻子当帽子》。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有可能真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出现。那刚才呢，两位嘉宾当中的一位啊，这本书的编辑孙宇就说了，说听到了王波博士对这本书的赞誉啊，心里面哎呀欣喜若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让孙宇基因欣喜若狂。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两位啊看过这本书的专门的我认为是科学家啊，他们对这本书的一些评价，我们来了解一下专业人士啊对科普书，对这样的一本科普书的一个看法，我们来听一听。那第一位专业人士呢，他是人民大学的博士刘牧。 大家好，我叫刘牧，在中国人民大学念科学哲学的博士。个人的研究兴趣的话，包括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我是第一次在我导师的办公室发现了这本书的，然后马上就被他的书名所吸引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了20多位病人的故事，他们患有不同的神经病症。其中一位皮博士，就是因为视觉失认症，所以错误的把妻子的头给当成帽子了。这里面还有一些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病人，记忆停留在19岁的病人。当然这完全不是一本猎奇向的亚文化书目，它虽然是很好看懂的，可是也承载了作者严肃的学术目标。作者 Oliver Sacks 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科普作家，并且还是一位很有学术贡献的学者。这本书记载的大部分案例也都是他亲自治疗过的病人。 Sacks 写到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他觉得现有的神经科学太过于局限了，只是在一种还原视角下去看待病人和病症。可是很多病症是在人的心灵层面影响了人的自我认知，而我们现在的认知科学甚至哲学在人类心灵领域还有很多空白。因为这个原因的话，萨克斯就是打算从如实的记录病人的故事开始， 建立一种更加重视个人的浪漫科学。所以我们会发现他经常会提到弗洛伊德、齐格果乃至尼采这样很具有浪漫色彩的哲学家。在这里我非常推荐各位读一读这本书，你们在里面不仅会看到一些很难想象的一些奇异病症，还可以在萨克斯敏锐的写作里面更加了解人类的自我和内心世界。 生物物理研究所，大家好，我是叶胜，来自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是一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副研究员，同时也是一名科普作者和科幻作者。神经科学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疾病史，因为人脑及神经系统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只能通过脑损伤等神经疾病的病人才能逐一了解脑的各个部分的功能。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了这些病人由于神经功能的部分缺失而体会到的那种独特的痛苦感受。不过由于神经学家们与这些病人有充分的接触和交流，所以也就成了最懂他们的人。事实上在神经科学的历史上，也一直有神经学家尝试通过写作来分享他们所了解到的这些感受。在这之中， Oliver Sacks 无疑是当代的翘楚，成功地通过他笔下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进了一个异样的世界。在萨克斯这本《错把妻子当帽子》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神经疾病患者，比如能看却又看不到的失认者，比如失去了却还存在的幻肢，又比如过目永不忘的超忆者。如果仔细思量，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异样的世界，因为这些病患的体验令我们明白了自己行为方式背后的根源，令我们能够以更客观的方式看待自己。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两位专业人士啊，他们看过这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的感受之后，先问一问孙宇要发表什么样的获奖感言呢？ 哎呀，我真是相当感动。这两位其实都是水平非常非常高的读者，是我们就是很忐忑的会把这种书送到这种读者面前，我都怕他们会挑毛病的。 主要就是怕会挑毛病。 对对对，但是没想到是评价这么好，我又很感动了。 哎，不过说到这里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跟孙宇来聊一聊。你看，专业人士，不论是咱们今天节目啊，在直播机房跟大家来分享内容的王波博士也好，还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两位专业人士啊，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都特别高。但是通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人士评价特别高的书啊，普通人看起来会觉得一脑门子雾水，说越看越晕，越看越看不懂，会特别晦涩。那么你作为这本书既是策划编辑又是责任编辑啊，那么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那么你认为啊，现在这本书的这个语言的通俗程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觉得对于大众读者来说，这一本书20多个故事，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一个故事去看。 嗯， 因为刚才我跟王波博士在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专业读者可能从专业角度看，那么大众读者可能外行看热闹吧。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原来这个我们平时普通人避之不及的这种可能神经失常的这个人群可能被我们很少关注，但是这个奥利弗医生他把他们同等的对待，当作普通人，当作我身边的朋友一样，就是有一种这个医学大家这种同理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让我感动的。是 我们刚才跟大家一起聊了聊这本书专业人士他们的评价之后呢，接下来王波博士既然走进我们直播机房啊，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其中的一些科学的内容。我们的科学内容在分享之前呢，您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两个知识点？就在前面您的介绍当中啊，还有呢在刚才两位专业人士他们的这个读后感当中啊，也都说到了神经医学，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词儿是精神医学，其实普通人特别容易弄混，那这两个词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这本书当中研究的到底是哪一类呢？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首先的确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平时啊在用语言去攻击别人的时候呢，可能会牵扯到一个不礼貌的用词叫神经病， 也有的时候说精神病，真讨厌这精神病。 其实相对少，大家会觉得神经病可能更顺口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神经病它特指神经系统患病的这一类患者。那么主要当然是包括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脊髓。我们称之为神经病，一定是这个系统里面生长了肿瘤或者血管有了一些改变。所以都是肉眼可见，或者是用一些仪器检测可见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我们叫神经病。 哎，说一词儿啊，坐骨神经痛，这算神经病吗？ 对，这一定是。这 对，大家注意啊，神经病啊，记着坐骨神经痛，你就明白这个词儿了。好，接下来精神病呢？ 精神病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是认为正好是相对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无法看到任何神经结构上的器质性的改变。 嗯， 但是这个患者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的不同。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精神分裂症，他会有一些幻想、幻听、幻视，甚至老是觉得有人去迫害他，或者出现了人格的分裂。那么包括抑郁症、自闭症，那么是严重的一些情绪障碍。那么这一类患者在长久以来，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大脑里面真正发生了什么改变，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精神病。但是当然近年来也有一些人发现其实他们也会有器质性、有物质的基础的，但是从最根本的分类上来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 哎，如果从传统医学上来考虑啊，这样的两种疾病，刚才我们说到了神经疾病是放在第一大类，主要呢就是肉眼可见的，或者说虽然肉眼可见，但是肉眼不可见，但是机器能检测到的，您的神经啊出现了问题，不论是大的神经系统还是某一条分支的神经。 对。 而精神疾病呢，就是啊看来看去，研究来研究去，您这个神经跟正常人没有问题， 是的。 可是您整个的人的状态啊，就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对。 说起来躁狂症啊，很多朋友都在影视剧或者是在这个小说啊或者文艺作品当中，文学作品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还有大家也通常啊或者经常别再老说我抑郁了，您的抑郁啊有可能代表的是您就一会儿心情不好，但也有可能您就是得了抑郁症了。 对， 这也是啊神经这个精神疾病的一种。 对。 但是现在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就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当然坐骨神经痛不会导致您精神疾病，但有一些比如大脑里面的肿瘤其实会导致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症状出现，比如说像躁狂啊，像抑郁等等。 像这二十几个病人，其实绝大多数就属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是由于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了精神症状。所以他根本上他们可能还属于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患者。所以他们被萨克斯用来研究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机能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他们叫神经心理学患者。这个神经心理学就是把神经病患者和心理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用来探索心理学的奥秘的一个人群。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播出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书，名字叫做错把妻子当帽子。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解开迷茫，试着坚强，努力却闯，我想让自己

它有的时候会让人出现精神疾病的那样的一些 症状。 对，症状。那接下来一个话题就说到了，如果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时间长了，他的神经会不会也引发异常呢？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啊，这其实是在临床领域还有基础研究领域里面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我们如果处在一个异常的精神或者情绪状态下，我们的神经系统会不会有改变呢？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证据是证明有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有些时候会产生不可逆的一种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平常老说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的内心的状态调节到一个比较轻松快乐比较正能量的情绪，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老是处在一种负性的压力的这个环境下，一开始你是精神症状，而时间久了也许你就会变成一个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的患者。 对，所以神经系统受到了损害以后啊，他们岂不是又变成了像这本书里面说到的那些本来就是神经系统受到了破坏的那些，因为我们不应该把它称作患者，是什么原因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那些人的一个分类里呢？其实这个事儿很复杂，大家有没有绕呢？就是说呀，前面说到的精神这样的一些，就刚刚说到的啊，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原本呢，他们的神经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时间长了，就导致了他们的这些神经系统会出现问题。 没错。 而在今天的这本书当中，《错把妻子当帽子》，实际上谈到的都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的，大部分都应该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的那些人，他们的一些症状表现，还有对他们的一些病情以及他们的心理的分析。可是，如果是精神疾病，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时间长了，他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不也有问题了吗？他们为什么没有归到这本书的这样的介绍的人群当中呢？很绕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这个可能是跟这两门临床科学发展的这个历程有关系。就是长久以来呢，大家都是努力要去看到、观察到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才认为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这个规律。所以像作者奥利弗·萨克斯，他的职业的精华的时段呢，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临床医学也好，神经科学也好，他们并不是拥有特别强大的武器，就如现在一样，我们有核磁共振，有脑磁图，有脑电，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仪器设备，可以帮助我们从外部世界就能够观察到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那个时候主要是要通过对病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观察得到一些结论，所以可能是受这些限制，所以在那个时候想要得到现在这么精细的分类是很困难的。 他干了一件特别难干的工作，就是既不知道自己干完这件事儿以后啊，主要他统计那些病人，你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他们现实当中啊就是这样的，还是说他们想象当中的就是这样的。 对的。 那时候也没有机器能看出你大脑有什么变化没有。 相对比较少，是。 既然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位作者，而且在前面我们有两位啊专业人士，他们在推荐当中也特别说到了作者，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奇作者奥利弗·萨克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的书能得到了这么多普通人还有专业人士的喜爱呢？ 对，我读了他的书，读了两三遍之后，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他是医生里面诗写的最好的作家。就是他是在西方是个很有名的神经科专家，神经心理学家。国内的一些主流的科普媒体都称之为人类心智的吟游诗人。我觉得诗人这个词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在他的笔下，你看到的不是病人痛苦的身影，而是被称之为病人，我想打个引号啊，这个人群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独特的心理和精神的状态。那么其中其实不乏有很强的创造力，所以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认为痛苦的一群人，他们身体里面迸发出来的一些积极向上的，让我们也感到非常鼓舞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是不同于一般的医生的，所以在西方，他也被称为医学界的缪斯，富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他被《纽约时报》还评为医学界的桂冠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作者之一。这是他独到的笔锋所带给他的荣誉。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位作者，又是科学家，又特别会写书，也会写诗。在这本书当中啊，他其实是举了24个啊例子。您认为啊，您作为一位神经医学方面的专家，您认为他挑的这样的24个例子有没有一些规律，或者有着哪些的典型意义或者代表性呢？ 嗯哼，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个深刻的感觉，就是他把大脑功能的两面性都已经谈到。那么平时啊，我们谈到疾病的时候呢，总是会关注疾病带给我们的痛苦。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是看到疾病带给我们缺陷和不足。这一点当然他也谈到了，比如说在这个书的第一部分，失去了左脑会怎样？这9个例子呢，主要就是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呢，带来了他的这些病人的功能上的一些缺陷，比如说这里面最著名的这个错把妻子当帽子的皮博士，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音乐教师，他其他的生活中和工作中的能力都正常，但是他却缺乏了对眼睛看到的东西做出正确理解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他会把妻子拼命的揪起来想戴到帽子上，但是他自己呢，只是偶尔被这种情况所困惑，他还是在沉醉于他的音乐的生活和教学当中，所以在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他是一个神经病人，或者是神经病有精神症状的病人，所以可能从萨克斯的眼里，他更不愿意把皮博士看作是一个病人，而只是生活在他的美妙世界里的一个独特的个体。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后面的两部分呢，介绍的主要是另外一面，就是当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了疾病，有了改变之后，我们发生的不是缺失，不是不足，而是过度和亢奋。比如说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患有妥瑞氏症，就是抽动症的一个年轻人，叫小雷。他在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前呢，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要不由自主的抽搐一下，这个对他的生活是带来很大的痛苦的。但是萨克斯跟他交流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思维异常的敏锐，反应非常的快。那么其实这些是跟他的这个抽动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当萨克斯给他用了药物治疗，控制了他的这种不由自主的烦人的抽动了之后，他迅速的这种反应、敏捷的反应都丢掉了。原来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爵士乐的架子鼓选手，结果他连音乐的乐趣也丧失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禁就要反过来问，如果给他们把他们当作病人，给予了他药物治疗，最后他到底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 所以其实王波博士刚才在您介绍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啊，我们人类现行的衡量你是否健康、是否疾病、是否正常、是否有问题的标准，是否是真正的标准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两个方面看，就是首先我们制定标准一定还是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特点的，所以我觉得用现在的医学去诊断哪些人是病人、哪些人不是病人，基本上是没有错，只是萨克斯他更像是用一种诗人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人群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我想他这个思考并不是想去打破我们对现代病人还是正常人这个判定的这个标准，而是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劝告或者是奉劝世人，就是所谓正常的人，能不能抱有一种平等的接触的眼光去了解这些小众的人群。 王波博士讲的太好了，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了，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社会秩序当中，有一些标准，有一些规定，我们还是需要遵循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奥利弗·萨克斯的世界当中，他其实更多的是让大家关注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到底界定，如何去界定这个标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一点思考？像现在很多朋友如果他发烧了，可能他去一些医院，医生就会说你平常你的基础体温是多少呀？医生不会说特别医生说你37度你就发烧啊，你36.5度你就没发烧，而是说你的基础体温和你做一个对照。我想一位认真负责的医生或者说一位认真负责的科学家，他们这样的一些对个体的不同于其他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样的细微的观察或者细微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医学家或者是科学家的精神。 对，您说的真好。 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他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他是想要把妻子的头当作一顶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去。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是一部畅销欧美市场30多年的心理学著作，作者是著名的神经认知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被称作是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在书中，他讲述了这样的一些病人：有的人可能无法辨别人的脸，但却是音乐天才；有的人可能无法控制身体的抽搐，却有着天才般的节奏感。嘉宾：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波博士，中信出版集团《错把妻子当帽子》编辑孙宇女士。《错把妻子当帽子》谈人类心智活动的复杂和奇妙，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和人生。欢迎收听 错把妻子当帽子，就是这样的一本神奇的书。一方面呢，告诉我们在科学和医学的理解当中，什么样的情况啊是标准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不能够忽视，有一些人可能和我们这个标准当中的人啊不太一样，但是他同时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我们也了解一下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感知。而且因为人类的基数太大了，所以这样的一群人其实虽然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总量其实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这样的一群人呢。王波博士，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一些精彩看点，那接下来孙宇，对于这本书你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在这本书整体做策划还做推广的时候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本书呢？我觉得你的心态其实更像我们普通人，净给这书里挑毛病，说这儿，王波博士快来帮帮我吧，这儿我不懂了，你给我讲讲，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文字有些调整呢？ 对，我觉得是，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我本身自己，本科学的是工科，然后研究生读的医科，我一直在，其实也是一直在探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我很佩服像王波博士这样的科学家 啊， 对， 数理化学的好的人， 是， 我也羡慕， 对，我们开一句玩笑说，就是这个在很窄很窄的领域深耕知道的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是很佩服这样的科学家。那么在我看错把妻子当帽子的时候呢，我更多的可能是接近读者的视角，我更多的是去看我平时根本就不会去关注的一群人，那么这个萨克斯医生把他们当作普通人，就是从病人，就是我打一个引号，就从他们的视角去讲述他们本身的故事。实际上我刚才也说，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病人，什么才是正常，什么才是不正常，就是我们可能很缺乏这样一种关怀，这样的视角。所以同时呢，另外还有就是我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关注不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人类的大脑有无限种可能。对，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后面出现过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画画画得非常的生动，对， 自闭， 对，自闭症患者。 哎，这几位患者有把妻子当帽子的面孔，面孔识别不出来和物体识别不出来的皮博士， 对， 还有那个失忆的水手吉米， 对， 然后还有本体感觉障碍的克里斯汀娜。啊，好专业，它叫前庭自体感和视觉的综合作用和相互补充。然后还有感觉不到自己腿的病人，还有60岁学会使用双手的病人，等等等等。刚才孙宇说到的也是其中啊，对于他来说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位患者。我觉得用患者这个词不太标准，就是他跟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的这些人。 就像 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对， 反过来说，上帝给你打开一扇窗，必定关上了你一扇门。 所以也许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的失去，他们自己呢却在享受他们 得到的东西。 对对对。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本书《错把妻子当帽子》。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图书市场，我想不论是孙宇也好，还是王波博士也好，会发现科普书籍这几年是大热，然后好多不同类型的书籍，然后好多的名字都非常相像。我真是觉得《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名字特别好，跟他相似的书很少很少。但是这样类型的讲大脑啊、讲神经的书确实很多。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也是征求了王波博士的意见啊，说呀，《错把妻子当帽子》作者非常好，又是科普作家，又是科学家，同时又是科普作家，那么这本书也通俗易懂。但可能对于有一些啊专业需求的朋友来说，或者他们想了解更多的大脑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又带来另外的一本书，叫做《决策的大脑》。在节目的最后也把这样的一本书带给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请王波博士来介绍一下。 这本书呢跟这个《错把妻子当帽子》呢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照。上一本书呢，大家在字里行间里面会感受到一种科学的浪漫主义情怀，文字非常的优美，像是在叙事。这个《决策的大脑》呢，更像是教科书、参考书。 您是批评他的吗？ 有一点，我觉得作为科普， 你还是编辑啊，还是你的书。 作为科普读物来讲，它稍微困难了一些，但是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严谨和专业的。 对，它是前沿，比较前沿的。 对，所以可能像正像刘莎说的，就是它需要有一定的水平的读者，需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在当下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令人鼓舞的进展的时候，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些答案。 我们有的读者就在问我们节目一个问题，说哎，你们推荐了这么多的书，其实有的时候类型呢比较相似，为什么还要推荐呢？一定要告诉大家，错把妻子当帽子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阅读的书籍。但如果你阅读过这本书籍以后，你觉得哎，有一些知识我想进一步的了解，或者呢是你对这方面感兴趣，那么决策的大脑就是这本书的进阶版了，就是您打过一级怪，现在要打二级怪了。等到您打到大魔头的时候，估计您就能见到王波博士了。哎，所以啊，孙宇，你看啊，前面呢，我们说到了《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么一本通俗易懂的书籍，那么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专业人士。那这本《决策的大脑》相对《错把妻子当帽子》就更窄一点了，为什么？都是你的编辑啊，为什么 还要选择这本书？ 对呀，对呀，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本书啊？ 对，我刚才也说，《错把妻子当帽子》它好像是一个病例、病案集，它是萨克斯医生在讲故事。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从病人的角度，他自己也是有患病这种情况，所以他就有这种同理心。那么同时，这个《决策的大脑》呢，其实就更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探索的这颗心。因为我看到这些经典的故事，看到这种不同的症状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感受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这背后的科学道理是什么，他们的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想知道现在的科学家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他们在实验室里，哇，好神秘。我就觉得是不是王波博士天天穿一个白大褂，在那好多的仪器啊那样。我就很好奇。对，这个书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一个阿根廷的青年物理学家，他从事了这个神经科学研究20多年，然后也是很多很多，比如说像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物理学这种交叉学科的学者。那么他在这个他的研究领域，他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世界水平。那我就很想知道，这本书其实它就更像一个实验报告集，我的感觉。他一个一个的讲出了他我每天做了哪些研究，然后突破了哪些领域，让我真的觉得脑洞大开，特别有意思。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读者会问问题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说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会推荐一些比较类似的书籍？除了啊前面我们说到的，有的朋友他的需求，可能你给小朋友是另外一个看法，可能是绘本；那你给初中生、高中生是一个样的形式，你给大学生是一个样的形式，而你给王波博士这样的人呢，又是另外的一个形式。虽然内容类似相近，但是形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希望呢，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阅读范围，同时呢，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作为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不应该说，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说呀，你净信书还不如不读书。我想任何一本现在出版的书，我们都不能说它是完美的，尤其是一些科学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是错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更愿意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通过我们这样的书籍能让您主动去让您的大脑去思考，然后用您的大脑去控制您，而不是用书去控制您，这才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是的，是的。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还有要说结束语的时间。那首先孙宇有请。 我今天其实跟王波博士也是早就建立了联系，但是今天也是头一次见，真的是见到本人，我也觉得哎呀，科学家的气质是非常，我很感谢王波博士在整个做书和推广当中给我的很多的帮助。那么其实我也感谢我自己的好奇心吧，让我在这个探索做书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也很感谢主持人刘莎，谢谢。 我觉得能够保持好奇心的编辑一定能够做出更好的书给大家，人类的进步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奇心。 但愿如此。 王波博士，在今天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吗？ 很感谢孙宇，很感谢刘莎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是第一次上电台节目。之前呢，但跟观众跟是面对面的做科普工作 啊，做活动哈， 对对，讲报告。这次是第一次通过电波跟大家建立这种沟通，我觉得体验也非常美妙。对于这两本书呢，我觉得出书的确是非常艰辛和具有魅力的事情，它能够选择自己的喜好，还要去琢磨看者观众的喜好，那么找到一本非常不同于其他书的一部作品，像这个错把妻子当帽子，我觉得就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对，希望观众们听众们都能喜欢。 谢谢王波博士啊，还有孙宇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心事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